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陈凯歌电影作品《梅兰芳》当中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是根据中国京剧史上一些人物进行创作的。尤其是电影当中浓墨重彩刻画的秋如白，就是以当时对梅兰芳的艺术成长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齐如山为原型。影片当中的秋如白出身仕宦，为捧梅而辞官，在梨园界讲演遭到了艺人的揶揄，行为乖张。众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要为大家讲述梅兰芳与齐如山之间的故事。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梅兰芳能成为一代京剧宗师，自有其多种因素，而他与同时代文人的交往、合作和互助，恐怕也是其能够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和梅兰芳同时代的文人中，与梅兰芳有过交往、合作并取得成功的，先后有齐如山、欧阳予倩、包天笑、张彭春、冯耿光、田汉、费穆、吴祖光、许基传等等。而其中交往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齐如山。可以说齐如山对梅兰芳的艺术成就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留下来的梅派经典剧目《霸王别姬》《天女散花》《黛玉葬花》《洛神》《凤还巢》等等，无不是出自齐如山之手。齐如山此人生于1875年，卒于1962年，河北高阳人，出身是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阮元的门生，父亲则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门生。齐如山自幼受家庭教育，博习古代的经史，19岁进北平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庚子事变，同文馆停办后，他经营商业，后来几次游历西欧各国。在英国他曾遇孙中山，据说他还把在北平的义兴局作为秘密的革命机关，为辛亥革命出过一把子力。齐如山的故乡昆和弋腔曾经很盛行，他的父辈们也都喜欢戏曲，常常带着他去看戏。而在同文馆读书的时候，齐如山也常和同学们一同去看戏，对戏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游历西欧时，他又观看了一些欧洲的戏剧，对歌剧、话剧都做了一番观览。回北京之后，齐如山从此专心地从事戏曲研究。 齐如山开始对京剧并不太熟悉，也并不太热爱。在欧洲看了西洋戏剧之后，回来再看京剧，大不满意，认为处处不太合理。他还写过一本书，名为《说戏》，立论就是完全反对京剧的。后来谭鑫培、田纪云为正副会长的正乐玉化会约他演讲，他讲了3个小时，内容就是说京剧一切太简单，又把西洋戏的服装、布景、灯光和化妆等等大略的介绍了一下。这个讲演受到了出乎意外的欢迎，从此齐如山便与京剧界当中的人认识了。为了研究京剧，他跟京剧界人来往很多。一般的外界人，尤其是官员和学者，与戏界人士来往，大都只要认识好角儿，而齐如山则不然，不分好坏都想去认识和相熟，因此帮他忙的人很多。齐如山认为，你想要问一个人专门的技术，那你要问该行的好角儿；若问京戏界全体的事情，那你就得各行都得问，生行的问生行，净行的问净行，关于行头就得问管箱之人。每逢看戏，齐如山在后台总是会有人围着他说话，人们也很愿意告诉他关于衣服呀、盔帽呀、勾脸、把子、剪场、音乐等等的相关的知识。他随身带着本子和铅笔，边问边写。演员的家中他也常去，婚丧之事齐如山也是必到，每天回家便把当天所得记录在本子上，最初是随便写，不知分类，后来便是分类记录，一共写了好几捆本子。齐如山根据这些所得记录，再参看原有的戏曲书籍，感到京剧理论太少而太贫乏，太不受人重视，于是他感到自己过去对京戏的反对和轻视都是不对的，京戏是有道理的，只是未加综合整理分析，淹没和失传甚多。他认为学界中人不但新学者鄙视京剧，而旧学者也以为他是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没人来研究。齐如山根据自己的所得所知，写了10几种京剧的理论著作，而这些论著很多是属于京剧的基础理论建设范围，在当时是具有着开拓意义的。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的上映，艺术地演绎了为国人所熟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其中，孙红雷饰演的秋如白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秋如白原型人物齐如山，真的像电影中表演的那样传奇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梅兰芳和齐如山的故事。 说起来，齐如山在认识梅兰芳以前就曾经编写过话剧的剧本《女子从军》，又为梆子班写过《新顶砖》《新请衣》，都未能排演，不免有些灰心，于是他不愿再轻易的编戏，而只是看戏。1912年，梅兰芳已经在京剧界有了很大的教作能力。1911年秋，一批梨园人感染民主维新的气息，组成了正乐玉化会，传播时代新潮，旨在增强文化水平。他们就邀请齐如山介绍西洋的戏剧在服装、布景、灯光与化妆上与东方的不同。梅兰芳也在此会，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相貌普通、高谈阔论的中年人日后与他缘分匪浅。他在齐如山的眼中，此时也仅仅是京城伶人举榜当中的探花。一次玉化小学筹款，在大石栏广德楼演出义务戏，全城的好角是进行加入，大胄子是谭鑫培，倒数第二是名武生杨小楼，倒数第三是梅兰芳与人合演的《樊江关》。当天梅兰芳赶赴3家堂会，加上此处一共是4场，该他唱的时候还未赶来，正所谓旧场如旧火啊，杨小楼就先上了， 事前校方通知过观众，梅兰芳可能赶不过来。这会儿呢，观众料定真没戏了，大声的起哄要求退票，吵吵嚷嚷半个小时，有人报告说梅兰芳已到，这场完了，下一出就是他，这场风波才算终了。演出之后，杨小楼草草收场，一声不吭地走了。谭鑫培的心里头也不好受，他早早地把行头办好，站在帘后看梅兰芳的表演。看完，他对齐如山摇摇头，表示没看出好。齐如山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他感兴趣的是，一个表演平平的人为何风头如此劲呢？事后分析，齐如山几次看了梅兰芳的戏后认为一时平平，但是有他特别的长处，那就是天赋太厚，学界中所谓的天才太好。戏界老辈常说，演戏有六个点，合于六点便是好角，差一个点就会减色若干。这六点就是：第一，嗓音好；第二，是会唱；第三，身材好；第四，是会动作；第五，是面貌好；第六点，是会表情。嗓音好不会唱，或者是身材好不会动作，或者是面貌好不会表情，都不能成角儿。一三五点是以天赋为重的，人力帮助甚微；而二四六点是以人力为重，指点好，传授好，自己再用功，定能取得较大的功效。而齐如山认为梅兰芳的前三点都很优越，后三个点可以加工，也会很快的进步。他就想多看一看梅兰芳的戏。一次看梅兰芳演的《汾河湾》后，他给梅兰芳写了一封长达约3000字的信，这也是齐如山给梅兰芳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齐如山详细地为梅兰芳设想了一个表演方案，就是当薛仁贵唱到家住绛州龙门郡的时候，旦角该如何表现，唱到薛仁贵好命苦无亲无邻又如何反应，再从幼年间父早亡母又丧命，撇下了仁贵受苦情，到每日里摇中苦难尽，无奈何立志去投军等等，都做出了具体的指导。齐如山的信寄出去之后，他原想也不过随意的写写，不会收到什么效果。但是过了十几天，梅兰芳又演出此戏，齐如山又去看，梅兰芳竟然完全按照他信中所写的改演，而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下引起了齐如山的很大兴趣，也感觉很兴奋。梅兰芳当时已经是北京京剧舞台最红的名角了，肯如此听话确实难得。从此每看一次戏，齐如山必给梅兰芳写一封信。这信一写就是2年多，一写就写了100多封。但是梅兰芳和齐如山两人在这期间只是有时在戏馆碰见说几句话，从来没有长谈过。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为您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与文化名人齐如山的故事。1914年的春天，梅兰芳发出了邀请，约齐如山来家中一叙。齐如山来到梅宅，见到了身着便装的梅兰芳，他感觉这位年轻人温和而谦逊，家中的一些女眷也都温婉真静，礼貌周到，很像读书人的家庭，决意帮助他成功。1915年的4月， 齐如山尝试着为梅兰芳编写了一出老戏，叫《牢狱鸳鸯》，和一出新戏《一缕麻》，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此时齐如山认定梅兰芳的叫座能力在同时代演员中是无人能够匹敌的，于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为了支持梅兰芳在艺术上的竞技，齐如山精心地创编了一出神话歌舞戏，叫做《嫦娥奔月》。齐如山一开始就确立了这出戏的演出原则：一，要高洁雅静；二，以歌舞见长；三，要特创一件古装，乃从前及现在的戏班中都没有的，在演出效果上力求别开生面，令观众耳目一新。这次是新编新演，对京戏旦角的旧式头饰和旧式服装都进行了重新设计，根据古画来设计发髻、服装、配件，创造出了淡雅、仙气和诗意的舞台形象，还为嫦娥设计了采药的花锄舞，这样就使得嫦娥奔月面目一新，在京剧舞台上是独树一帜，从此就有了古装戏这个新品种。京剧当中传统的青衣向来在表演上是只重唱功，不重视身段的，早期的青衣演员往往是双手止于腹前，站在台上做着大段的演唱，形象很呆板，所谓抱肚子青衣就是指的他们。齐如山要求梅兰芳在嫦娥奔月当中的表演突破以往的范式，体现出唱作并重、歌舞合一的特点，他重点设计了嫦娥的身段动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齐如山还进行了一次极为正规的彩排。演出前，他把配角以及场面都请到家中，另了16张八仙桌摆在客厅当中，让梅兰芳规规矩矩的装扮上排演了一次才算放心。1915年10月31日，嫦娥奔月在吉祥园举行了首演，演出是大获成功。齐如山在编剧导演方面的艺术韬略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赢得了梅兰芳等一批梨园界人士的信任。继嫦娥奔月之后，齐如山和梅兰芳又编演了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等，这些红楼戏和神话戏吸收了昆曲载歌载舞的特点，继承了传统，发展创造，为京剧古装戏开拓了新的思路。当时北京别的戏班都以角色齐备、名伶汇集而出名，而梅兰芳则是异军突起，以突出个人编演新戏而出奇制胜，卖座是特盛。齐如山的理论就是，梅兰芳所在的吉祥园要和第一舞台竞争，要避自己的短，利用自己的长。第一舞台是新盖的新式舞台，吉祥园则是旧舞台，盖的不讲究，座位又太差，行头呢，人家第一舞台是从上海新制的，衣服都是耀眼真光，你们都是污旧不堪。角色人家有杨小楼、王瑶卿、王凤卿、龚云甫等等，你们这个班就靠一个梅兰芳，那就该以梅为主，为他编戏，行头上要出新，他们靠布景，我们靠身段。果然这些戏的卖座也是极佳，从此戏班的人都对齐如山是非常的敬仰，梅兰芳更是对其言听计从，两个人合作甚佳。接着齐如山又编写了《洛神》《红线道河》《连锦风》《太真外传》等等戏，同时他也为梅兰芳编演时装新戏《一缕麻》等，形成了梅兰芳演艺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由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的上映，艺术地演绎了为国人所熟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其中，孙红雷饰演的秋如白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秋如白原型人物齐如山，真的像电影中表演的那样传奇吗？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梅兰芳 和齐如山的故事。 齐如山对京剧所做出的贡献还包括帮助梅兰芳将京剧艺术发扬到了国外。为了向海外弘扬和传播中国的戏曲文化，齐如山为梅兰芳1919年和1924年访日、1930年访美、1935年访问原苏联演出做了精心的准备，其中尤以他成功的运作梅兰芳的赴美之行。为了筹集出国的经费，齐如山多方奔走，四处筹款，但毕竟数额太大，困难重重，几乎濒临到了终止的境地。梅兰芳也因此忧心忡忡，神情黯然。齐如山为此鼓励梅兰芳道：“你只管在戏剧上用功。”齐如山的执着和坚定给了梅兰芳极大的信心，也使得梅兰芳能够集中一切精力投入演出和排练。1929年的春天，齐如山又求助于当时的教育界官员李时增，希望他能够预成此事，由李时增出面邀请周作明、钱新之、冯佑伟、王少贤、吴振修等银行界人士，以创办戏曲学校的名义进行赞助。最终齐如山和冯佑伟在北平、上海两地共筹集到经费15万美元，梅兰芳访美演出的物质条件总算获得了保证。1929年的11月，梅兰芳正式对外发布赴美消息。第二年元月，梅兰芳率领老生王少廷、花脸刘连荣、武旦朱桂芳等人先期抵达上海，齐如山这才向梅兰芳呈上了两份美国打来的电报，大意是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请缓来。秦荣山说：“我怕军心涣散，所以没有早拿出来给你看。”梅兰芳半晌无语。银行家冯耿光说：“这件事儿你得拿主意，如果再美不上座，你就破产了。”梅兰芳手拿着电报是进退两难，但是不管怎样，最终一行人还是登上了轮船。几经辗转，2月8日，他们抵达了纽约。恭候梅兰芳的除了已故总统威尔逊的遗孀组织的欢迎队伍，还有来自《纽约时报》的负面消息：你们要看东方的戏剧，就要不怕烦躁，看烦了，朋友，你就出去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来，没事扮演女人，但全身只有脸和两只手露在外面。同时期赴美的还有日本以及西欧的艺团，但梅兰芳格外受到媒体关注。美国经济危机蔓延，银行倒闭以及企业破产，人员失业，在如此的情境下，会有人欣赏一个东方伶人咿咿呀呀演唱他们全然听不懂的唱词吗？最终梅兰芳征服了纽约的观众。刺虎表演完毕，真娥在台上谢幕15次之多，进去卸妆，掌声依然不断，她只得穿着长袍马褂再次出来谢幕。观众冲到台上将她团团围住，不自然地叫着她的名字：梅兰芳，梅兰芳。梅兰芳去旧金山之前，旧金山市的市长向全市的妇女号召说：下个星期你们每个人做一件新衣服，梅兰芳要来了，我们美国妇女不能输给她。那时的梅兰芳还在芝加哥，之后他在旧金山待了2周，又去了洛杉矶和檀香山。直至918事变后，齐如山与另外一位梅兰芳的戏迷银行家冯耿光就梅兰芳去向问题发生了争执，最终梅兰芳采纳了冯耿光的意见，迁居到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京。此时的齐如山颇感凄楚而伤感，骄傲又倔强地写信给梅兰芳：我从民国2年冬天给你写信，至今已20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此后两人的联系很少了。抗日战争8年间，齐如山闭门著述，撰写了多部风俗学的丛书，表现出了一个文化学者的民族气节。1948年，齐如山离开北平，飞抵台湾， 后定居于台北。1961年，身居台湾的齐如山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心脏病突发去世，哀痛之情不能自持，拿出梅兰芳当年所赠的墨迹，潸然泪下。以85岁的高龄，齐如山写下了长文我所认识的梅兰芳，用以怀念这位让他付出过大半生心血的艺术伙伴。文中这样评价梅兰芳：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和仁慈，又自爱而讲气节。以年过八旬的老人对相识50载的故友仍是一片欣赏与惦念之情。而就在转过年来，1962年的3月18日，齐如山在剧场观戏时也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好了，到这里梅兰芳和齐如山的故事为您讲述完毕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肖，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迷幻时空不见不散。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